达尼尔先知书第十四章。阿斯提亚格归到他祖先那里以后，波斯人居鲁士便继承了他的王位。达尼尔与王住在一起，且受王尊敬，远在他所有的同僚之上。巴比伦有一个偶像名叫贝尔，每天为这偶像耗费12担细面、40只绵羊和6桶酒。君王也恭敬这偶像，每天都去礼拜，但是达尼尔却崇拜自己的天主。君王曾对他说，为什么你不崇拜贝尔？达尼尔回答说，我不敬拜人手制造的偶像，我只敬拜创造天地、主宰全人类的生活的天主。君王对他说，你不以为贝尔是生活的神吗？你不见贝尔每天吃喝那么多吗？达尼尔笑着说，大王，不要受欺骗，它里面是泥土，外面是黄铜，绝不会吃也不会喝。君王大怒，命人将贝尔的司祭招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若不告诉我是谁吃了这些贡物，你们就该死。如果你们能证明是贝尔吃了，达尼尔就该死，因为他亵渎了贝尔。达尼尔对君王说，就照你的话做吧。贝尔的司祭共有70人，此外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儿女。于是君王同达尼尔进了贝尔的庙宇。贝尔的司祭们说，看，我们都出去，大王，你摆上食物，供上调好的酒，然后关上庙门，门上盖上你的玉印。明天早上你来时，如果发现不是贝尔吃了这一切食物，我们情愿受死，否则那诬告我们的达尼尔就该死。他们自以为得意，因为他们在供桌下面凿开了一个暗门，天天从那里进来吃光桌上的供物。司祭们出去以后，君王就在贝尔面前摆上食物。达尼尔命自己的仆役拿灰来，只当着君王面前将灰撒遍整个庙宇，然后出去将门关好，盖上君王的玉印就走了。到了夜间，司祭们照常各自带着妻子和孩子进来，吃尽喝尽了一切。大清早君王起来，达尼尔便陪伴着他一同前来。君王问他说，达尼尔，印封还完好吗？达尼尔答说，大王，印封还完好。及至开了门，君王一看见供桌，即刻大声喊叫说，贝尔，你是伟大的，你毫无虚假。达尼尔笑了，并请君王留步，不要进去，说，请看看砌石的地面上，仔细查看这些脚印是谁的脚印。君王说，我看是男人、女人和孩子的脚印。于是君王大怒，令人逮捕了司祭和他们的妻子儿女。这时他们才给君王指出，他们是由暗门进来，吃尽供桌上的食物。君王遂将他们杀掉，将贝尔交由达尼尔处理。达尼尔便推翻了贝尔和他的庙宇。在那地方有一条巴比伦人所敬拜的大龙。君王对达尼尔说，现在你却不能说这不是生活的神了吧？那么 你就应该崇拜他。达尼尔回答说，我崇拜的是上主，我的天主，因为只有他是永生的天主。这条龙不是永生的神。大王，请给我全权，我不用刀，也不用棍，就可杀死这条龙。君王说，我给你全权。达尼尔取了沥青、纸油和头发，掺和在一起煎熬，做成丸子，送到龙口里。龙吃下以后就爆裂了。于是达尼尔说，请看你们所敬拜的神。巴比伦人听了这事以后非常愤怒，遂团结起来攻击君王，说君王竟变成了一个犹太人。他推倒了贝尔，击杀了大龙，屠杀了司祭。他们来见君王说，请把达尼尔交给我们，否则我们要杀死你和你全家的人。君王见众人破他太甚，不得已只好将达尼尔交给他们。他们便将达尼尔抛入狮子圈内。达尼尔在那里有六天之久，圈里有七只狮子，每天给他们两个尸体，两只绵羊。但那时却没有给他们，好叫他们吞食达尼尔。当时在犹大有个先知哈巴谷，他做好了肉汤，把饼切好放在罐里，正要往田间去送给收割庄稼的人。那时上主的天使便对哈巴谷说，把你预备下的午饭带到巴比伦去，送给在狮子圈里的达尼尔吧。哈巴谷说，我主，我从未见过巴比伦，也不知道狮子圈在什么地方。上主的天使便抓紧他的头顶，握住他的头发，将他提起，瞬息之间把他放在巴比伦的狮子圈口。哈巴谷呼喊说，达尼尔，达尼尔，请吃天主给你送来的午饭吧。达尼尔说，天主，你想起了我，你没有抛弃爱慕你的人。于是达尼尔起来吃了，天主的天使立刻又把哈巴谷送回到原来的地方。到了第七天，君王前来哀悼达尼尔。当他走进狮子圈往里面观看时，看见达尼尔坐在那里。君王遂大声呼喊说，上主，达尼尔的天主，你是伟大的，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。于是君王将达尼尔拉上来，将那些想陷害他的人抛进狮子圈里。顷刻之间，他们在君王面前便被狮子吞噬了。君王遂宣布说，全地的居民都应敬畏达尼尔的天主，因为他施救，在地上行了神迹奇事，从狮子圈里拯救了达尼尔。